何方。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哦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风风破破多少年，何不游戏人间，不如展开笑颜不成眠。何不游戏人间，管他虚度多少岁月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看尽恩恩怨怨。啊啊，何不游戏人间，看他风风波波多少年， 想说给你听， 从

眼中的牵挂。 没有烟抽的日子，没有烟头的日子，我总不在你身旁，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。